你曾经感觉到自己有点与众不同吗？就好像你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是别人却并没有注意到你的独特之处。要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能理解我了。 该你了，弗林特。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不会系鞋带。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我发明了一种没鞋带的鞋，一喷即可。 哇，太棒了！ 可是怎么脱下来呢，书呆子？ 这个白痴还想露脸呢，露屁股吧。 那天我只想逃走，但是没有人能逃得开自己。 并不是所有的鱼都会游泳，儿子。 我不想听什么鱼啊，游泳的比喻。 我说什么了？ 别担心，亲爱的，我觉得你发明的鞋漂亮极了。 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古怪。 古怪？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曾经被人们误解过，但他们没有因此而气馁。本来想留到你过生日的时候再送给你，不过给你。 哇，好漂亮的实验服啊，跟科学家们穿的一样。真是太合身了。 世界需要你的创造精神，弗林特。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创造出伟大的发明 ——无极遥控电视机。 好的，准备投球。 后来， 生发铃，飞行汽车，猴子思维翻译机。 饿了，饿了，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不不不不，别这样， 饿了，饿了， 停下！不。飞鼠，哎，小家伙，你怎么了？哎， 那么不的。 我的梦想是帮助我的家乡太平洋上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岛，叫做燕窝岛。那里盛产沙丁鱼，直到有一天，布伦特宝宝沙丁鱼罐头厂关门大吉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沙丁鱼的味道实在太恶心了。从此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吃这些没人要的沙丁鱼，烹的、炸的、煮的，沙丁干、沙丁糖、沙丁汁，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当所有人都感到茫然时，我勇敢地面对现实，找到了希望。我叫弗林特·洛克乌德，我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能把简单的水变成食物。 斯蒂夫，我最好的朋友兼搭档。 斯蒂夫， 我能指望你帮助我吗？ 当然。 我就知道，按下按钮，储存启动。图纸，太棒了！开始纳米变异，辐射矩阵，安全，电脑，加载，外观美化，完成。咖啡休息时间，接通电源网络。 现在开始将水变成食物， 水和蛋白矩阵，校准口味调控，启动食物喷口，打开酷炫提示语音， 芝士汉堡， 大家都会喜欢它的。 迪夫，继续工作。嘟嘟嘟，嘟嘟嘟，指纹扫描，刷。嘟嘟嘟，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咻！ 呀，嘟嘟嘟嘟嘟嘟嘟。给他发上来的家伙，别别别！ 恢复实验室供电。天哪，回见老爸。 弗林特，你不觉得该停下这些所谓的发明，找份正经的工作吗？ 不，怎么了？ 你的每个发明都会搞得鸡飞狗跳， 那些飞鼠是溜掉了，而且在飞速繁殖，但我正在想办法呢，会摆平的。 比利，怪装死。 弗林特，你不能明知水里没有鱼还不停地撒网。 什么？ 我希望你能安心地在渔具店上班。 去渔具店啊，老爸，不。 渔具店很有前途。 拜托了，我的发明马上就要成功了，只要他连上发电厂，通上电，就大功告成了。然后呢，你就能在店里卖吃的，这样大家也就不用再吃沙丁鱼了。这个发明是多么了不起呀！ 对不起，儿子，不许你再搞发明。 老爸，我知道我会成功的，妈妈也支持我。 自从妈妈去世已经快十年了，但爸爸还是没法像妈妈那样理解我。 来吧，和我一起开店。提姆父子的沙丁渔具店感觉怎么样？ 嗯哼。 小心弗兰特宝宝。 弗兰特宝宝沙丁鱼 燕窝岛纯手工生产。 身为镇长，我很清楚我们应该忘记沙丁鱼罐头的辉煌，着眼新的增长点，沙丁文化旅游。所以本镇长就灵机一动，用全镇的预算为大家打造了一个神秘的礼物。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今天中午，届时弗兰特宝宝也会出席揭幕仪式。 最近怎么样啊？我说各位， 哎，弗兰特宝宝， 在干什么呢？像小孩一样搭罐头积木吗？对了，各位，来看看我在镇长揭幕仪式上剪彩吧，我要用这把剪刀来拯救我们的小镇，怎么样啊？好了，各位，沙丁鱼万岁，燕窝岛万岁。 你想去看揭幕仪式吗？ 老爸，你去看揭幕仪式吧，我留在这里看店。 真的？你确定你能应付得了吗？ 好了，老爸，你就放心的去吧。 那就好，我半个小时后就回来，长官。 好的，再见。 叮叮叮叮呀，叮叮叮！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施展布兰特，我要干大事，我要别人看到我的时候说，这个镇长可真了不起啊！这次计划必须成功。必须成功，否则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岛上的一个破镇长，整天跟一群啃沙丁鱼的木头脑袋混日子。 但不包括我，对吧？ 当然不包括，当然，我一直拿你当我儿子一样。 哎嘿，哎，大家好，在这片帆布下， 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游景点。 我们只要17万以焦耳的电就够了。 配个计划键。 快快快快快！ 你在干嘛，弗林特洛克伍德？ 我只是老老实实的背着手，尊敬的警官。 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什么？ 比猴子还能捣乱？比狗熊还笨。看见我那帅气的宝贝儿子卡尔了吗？ 嗨， 我非常爱他，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希望他能前途无量。不准你拿你那些乌七八糟的发明毁了这里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 知道吗？我已经不在。 看见我的隐形眼镜了吗，洛克伍德？这个隐形眼镜代表着你。 好的。 我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 好的。 我要死死的盯着你。 有人想要乱穿马路。 嘿，你。 而且我还安排了一家大型媒体来做现场直播，有最最专业的记者来现场报道。 派实习生去吧，他很可爱，而且还超级活泼。 一个天气预报员有这些素质就够了。实习生，你愿不愿意去大洋洲一个芝麻大的小岛上做一次气象报道，就算帮我表弟一个忙。 真的？真不可思议，曼妮，临时要我去当专业气象预报员。好了，你看怎么样？大家好，我是萨姆斯帕克斯。嗨，大家好，我是萨姆斯帕克斯。大家好，嗨，我看不见你，是我萨姆斯帕克斯。我正在跨越大洋的飞机上。 看到他到了，我希望大家能笑脸相迎，就像这样。嘿，哇！ 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气象新闻联播，气象新闻像天气一样多变。我们的实习生已经到达燕窝岛，开始了他的第一天工作，或者我该说第一个阴天的工作。你那边看起来是阴天呢。 我是实习记者萨姆斯帕克斯，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燕窝岛，还是先去拜访一下这里的镇长吧。 谢谢，谢谢，并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将和电视机前的您共同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时刻，毫无疑问。现在即将为我们来剪彩的是燕窝岛的超级明星弗兰特宝宝，他成为新的焦点。 真好，我是全镇最棒的明星。 合成食物 开始。我的胸毛在抖动，肯定出事了。 注意，这就是全世界都在期待的惊喜，沙丁乐园，有各种游乐项目，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沙丁萨摩，上面是燃烧的荣誉之环，坐在前排的各位观众当心啦。耶！ 芝士汉堡， 弗林特洛克伍德，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 显然，燕窝岛将会因沙丁鱼产业而大有改观。 多么回事？ 抱歉。 你被捕了，弗林特洛克伍德，谢天谢地你还没对沙丁乐园造成太大的破坏。 搞什么吧。 剪彩可不应该是这样的。 哎呀，真对不起，你没事吧？我真的没看见。 没什么，就是有点疼。 抱歉，刚才我有点走神了，我的职业生涯被一个骑着火箭乱窜的疯子给毁了。等一下，你的脚怎么是这个样子？ 哎，我的喷喷鞋是脱不下来的。 酷啊！这不就可以解决鞋带总开的问题了？什么做的？某种弹性生物聚合粘合剂吗？ 对，完全正确。 我是说，哇，真的很炫呀！我叫 Sam。 啊，我 Flint。 Steve， 那是猴子思维翻译器吗 ？Steve， 不可思议，这都是你的发明吗？是你用火箭撞了我， 你还踢了我一脚呢。 我已经道过歉了。哦，该死！你知道当个气象主持人有多难吗？我一生都在为那一刻做准备。成功只有一次机会，一旦搞砸了， 就只能回去擦温度计了。 知识。可是，这只能说明， 我的机器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啦！ 你的机器就是刚才那个火箭？ 喜欢吗？ 我喜欢极了，太让人吃惊了，太壮观了，这是历史上最壮观的天气现象。 嘿，你不是天气预报员吗？ 插播新闻，我们出师不利的实习记者又发来了最新消息。 谢谢帕特里克。好了，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但我的的确确就站在这场汉堡雨中。你或许见过流星雨，但你肯定没见过比这个更有味道的大雨。对于一个以沙丁鱼度日的小镇来说，这无异于天赐美食。 这可比沙丁鱼好吃多了。 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这场汉堡雨的幕后英雄就是腼腆的非主流发明家弗林特·洛克伍德。 弗林特·洛克伍德， 嗨！ 你损坏公共财物被捕了。 这场汉堡雨真是太棒了！制片打电话来说，大伙都爱死美食天气了。 美食天气？ 什么？ 这可比沙丁鱼乐园还有看头啊！ 你能再让天上下湿的吗？拜托了！ 我不知道，我 还能再来一次吗？ 这不是在胡闹吗？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好的。 不， 老爸，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心里清楚，那只是个意外。 我知道，但是 天上往下掉汉堡，从哪儿都说不通。 我的发明可以拯救整座小镇，你一定会以我为荣的，老爸。另外，我带了个姑娘回来。 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下，而且不会捅出大娄子。 当然。我会控制一切，保证不捅娄子。 好吧， 谢谢老爸。 行了， 好了。 来吧，萨姆，奇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提，不提，不提，提，提，提。 欢迎你，弗林特。 哇，你真是在这儿花了不少时间呀、啊！ 什么？原理是这样的：水从上面进去，食物从下面出来。 用机器发射到平流层的时候，你就料到会引起记忆云层的物态变化了，是吗？ 你这个总结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我猜，云层里可能会有水，你正是因为这个才把机器发射上去的。 就是这样，一切都是 是啊， 计划好的。 当然了， 没错。这台机器利用的是水分子变异的原理，我让水分子在微波辐射高速碰撞，改变其基因结构，使其变成想要的任何食物， 包括披萨， 当然， 土豆泥 可以， 豌豆， 对，也是食物吗？ 牛排、苹果、苹果酱、三明治， 是的，我说了，任何食物都可以。 鸡翅， 当然，只要你想的东西是食物是吃的，那就没问题。 红肠， 红肠那也是吃的， 那果冻也可以。 你喜欢吃果冻？ 我既爱果冻， 我也爱吃果冻。还有花生酱，喜欢吗？ 哦，不不，我对那玩意儿严重过敏。 我也过敏。 应该叫什么？ 花生过敏症。 我是说机器 啊，当然，叫弗林特洛克乌的多功能超级变异动感食品再生器，或者叫 服饰美食甜酱鸡。 没事舔什么？ 服饰美食甜酱鸡。 没事舔什么虾酱鸡？ 服饰美食甜酱鸡。 哦，买你拍下来，他要开始制造食物了。 现在事实上我等不及。先来网上的一段搞笑视频吧。 啊，这是什么？太可爱了！ 我推，我叠，我接，我贴，我转，我画，我开，整理思路。集中精神，设置按钮。 真不敢相信，我盯着这东西能看三小时。 是啊。程序启动了。你们早餐想来点什么？ 小熊糖。 不，史蒂夫，不，别忘了你吃完之后是什么德行。 来几个煎蛋。 吐司面包。 橘子汁。 还有 培根。 你在干嘛呢？ 没事，交给电脑吧。 你能确定这安全吗？ 放心吧，我做了个配套使用的危险指数仪，防止食物变异过头。 万一变异过头会怎样呢？ 肯定不会过头的。好了，应该不会爆炸。 什么？ 培根， 芝士汉堡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因为早餐正向燕窝岛奔涌而来。 今天的天气，煎蛋，面朝上。 Sunshine, lollipops and rainbows, everything that's wonderful is what I feel and we're together. 不错，小伙子，能做午餐吗？好了，计划是这样的，你继续造雨下好吃的，天气预报接着给我们免费做广告，我借了一笔高息贷款，把破小镇改造成一个主打食品的旅游世外桃源，而你要做的，让天上一天下三顿食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每天如此。一个月后，我们举办一场盛大的开岛仪式，定位是不能错过海岛旅游专线，到时候每个人每个角落都会爱上你的发明的。 你这么想的？ 那当然了。 这场雨应该叫天降美人腿。 洛克乌德先生，天上可以下饼干吗？ 三明治、 皮豆藤、 梨呢？ 没问题。 帕 吃不完不是问题，有了弗林特洛克乌德的最新发明眼不见为净机，机如其名，它将吃不完的食物弹出人们的视线，同时也弹走了烦恼。 我要火鸡肚子里塞上披萨馅，先裹上油，再裹上一层巧克力。是我镇长。 哦，变化真大。你是剪了新的发型吗？ 不错，谢谢你的关注。 苹果糖、三明治、面包圈、小熊糖、馅饼。 儿子喜欢吗？ 谢谢爸爸，我喜欢。 嘿，老爸，我回实验室了。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教你怎么制造食物。 不，谢了。那种高科技食品对于我这种老渔夫太复杂了。 那好吧。 你还是可以回来给我帮把手的，儿子。 我现在和镇长一起工作。老爸，新的揭幕仪式一周后就要举行了。 好吧，明白了。 弗林特洛克伍德， 干什么？ 明天是我儿子卡尔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在明天下点特别的东西。 我很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可是你总找我麻烦。 就算是我求你了，为我儿子的生日，求求你了。 这个嘛，你也知道，不能让机器超负荷工作呀，所以 算了，我就知道这不可能。我只是想让卡尔知道他爸爸有多爱他，我还以为你能懂。做父亲的总是想让孩子知道爸爸是爱他的，你不会明白。 艾尔，等等。 啾啾啾啾啾！ 我有主意了。 啊！哇哦！ 生日快乐，儿子！ 爸爸， 那是给你的，快去玩吧。爱你，儿子。 冰淇淋，耶！酷！ 我最爱吃草莓味的。 来呀，爸爸！ 还是算了吧，卡尔，好像不太安全。我爱你，儿子。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好的爸爸。我说你可真够绝的，把冰激凌设计的堆积成勺子状，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吧？ 可以加上热巧克力。 哎，弗林特，你想跟我们一起玩打雪仗吗？ 弗林特，你怎么了？ 我从小都没打过雪仗。 真的？ 我连规则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套计分体系，还是说打到死为止？ 不，你从没玩过，连史蒂夫都知道怎么玩打雪仗。哦， 像是这样吗？ 耶， 不使点劲吗？ 哦，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 第一次也用不着这么兴奋吧？ 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打雪仗， 打雪仗， 打雪仗，打雪仗。 我 尖叫，你尖叫，我们都在为弗林特洛克乌德最新一次全镇范围内的盛宴尖叫。伴随着阵阵凉爽的愉悦，镇长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冰激凌雪花日，同时他还盛情邀请全世界的朋友乘上游轮，于周六莅临本镇来参加美食圣地的盛大揭幕仪式，被冰激凌覆盖的甜蜜小镇。欢迎大家光临这座被冰激凌覆盖的甜蜜小镇，欢迎光临被冰激凌覆盖的甜蜜小镇，一个真正被冰激凌覆盖的甜蜜小镇。这里是 WNN 为您播报的独家新闻，我是 Sam Sparkus。 弗林特，这真是世界上最棒的早餐。 找到了，我搜，我练，我播，我等。 詹姆斯·巴克， 我挂，我追悔，我反思，把台词背好。 弗林特， 嗨，萨姆，你好吗？我很好，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和我约，明天参加一个活动。 好吧。 好的，再见，明天树林见。搞定，准备出发。斯蒂夫，帮我看着点实验室。 都还在本垒，目前没有人出局。 我们是要去哪儿？ 哦，哪儿都行，我只是想和你一起散散步，这感觉多好啊。就像是好朋友一样。哦，天哪，那是什么？ 哇，哦，果冻是我的最爱。 你从没跟我点过餐，所以我单给你做了一份。 Flint， 跟我来。 你是怎么？ 我先让天上下果冻，然后拿眼不见为净机收集起来，再运到这里，压进一个事先做好的巨型模具。这没什么的，每样东西都是果冻做的，钢琴、壁灯、立体声音响、果冻、水族箱、米洛的维纳斯脸是照着你雕的，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也是你的脸。来呀，萨姆，你在等什么呢？ 还等什么？果冻 啊，对对对， 是固体也是液体，这种多肽链组成的粘弹性聚合物是可以吃的，我是说味道好极了。 你干嘛要这样？ 怎么了？ 总想用单纯的外表掩饰你的才华。 你能保守秘密吗？ 不能。不过这次可以，当然。 好吧，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是个书呆子。 也是。 我很小的时候扎着马尾辫，戴着大眼镜，还对气象科学特别痴迷。别的女孩都想要芭比娃娃，我却只想要个2000型多普勒气象观测雷达。同学就编了首歌来嘲弄我，简直难听死了。 四月好，四月坏，戴着眼镜死得快。 哦，继续。 所以我就改头换面，放弃了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后来也就没有人再嘲笑我了。尽管我还是近视，但是再也不戴眼镜了。 你戴上一定好看极了。 我可不想 戴上看看嘛。 哇哦， 怎么了？ 没什么。 等等，这是果冻发圈，现在再看看。 你以前算是还凑合，可现在真是太美了。 啊不，我这样都不敢出去见人了。 啊？为什么不敢？这才是真正的你呀，不是吗？漂亮，又有学问。谁敢说你不漂亮？ 知道吗？我从没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弗林特洛克欧德。 我也是。这就是缘分吧。 哦。是你的铃声吗？ 太奇怪了，肯定有人把铃声给换了。哦，是镇长，不介意我接电话？ 当然不了，去吧，接电话。 真抱歉，这个电话很重要。 我想我应该 走了，天也不 早了。 老爸，我有好多话要和你说。 这样行吗？ 太行了，快，我们走吧。今天太酷了，我差点吻了一个女孩。 我是布兰德，你知道吗？啊哦，应该有我名字的。 嘿，布兰。 什么？你让那个家伙进去？他是个疯子。 嘿，最近怎么样？ 我很好。 谢谢，谢谢。 为弗林特和他的美味牛排干杯！哦、 谢谢，谢谢。 这地方不错。 嗨。嗨， 哦，弗林特， 哦，艾尔， 怪不得没屋顶。 对，只要你端着盘子，我特意为你定制的牛排。爸爸，揭幕仪式明天就开始了，知道吧？镇长邀请我在仪式上剪彩，他说我的发明救活了小镇，不为我骄傲吗？ 这个，你不觉得这些牛排有点大了吗？ 怎么了？这就是大牛排啊，每块牛排大小并不完全一样。你刚才没听我说话？ 儿子，看看周围，我不太敢肯定这样对大家好不好，或许你该考虑把机器关掉。 我的机器让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人除了你。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现在的我才是真实的自我，而不是那个无聊的渔具店的我？ 好吧，既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就不在这儿挡你的道了。 与时俱进吧，老爸，我怎么做他都不高兴，他就是想把我做的所有好事都一巴掌拍烂。好大的热狗啊！哦，伙计，应该还没那么糟糕，对吧，史蒂夫？ 黄了。 说得对，史蒂夫，黄色区已经是安全警报了，我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这些超级热狗真是太好吃了。 不， 哇哦， 你是怎么进来的？ 明天是个大日子，弗林特，整座小镇的兴衰就全指望你天降美食了，来点意大利面应该不错吧？我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那个镇长先生，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什么？ 这个是上周天降热狗的 分子结构，这个是今天降下来的热狗的分子结构。机器利用微波辐射使水分子变异成食物分子，我们要求的越多，机器就会吸入越多的云气，然后就会发射越多的辐射，这些分子也就越可能变异过度。我认为食物就是因为这变大的。 我听别人说这个那个这个科学科学科学就是大，要做大做强嘛，所有人都会爱上这个大号的。 我就喜欢。 我爸爸让我把机器关掉。 像我们这样的天才从来就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弗林特。 但是万一事情…… 一个家人的认可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得到千千万万的人认可，更不用说还有那位小美女萨姆斯巴克斯，还有我。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弗林特。明天你剪彩的那一刻，我一定会为你无比自豪。你拯救了小镇，向世人证明了你是多么伟大的发明家。你可要想清楚了，让机器继续工作，得到一切你渴望的东西，成为一个伟人。我知道你一定行，或者你就关掉机器，毁掉这一切，再也不会有人喜欢你。你自己选择吧，选择，选择，选择，选择，选择。 好吧。也许越大越好，对吧？ 哦，当然。 意大利面、竹笋、芹菜、大蒜面包、肉丸、大虾、肉丸、蒜蓉面包、芹菜。 看起来很安全， 而且还卫生。 块头不小啊， 享乐吧，那是我们的薄饼奶酪温泉，任由你的孩子在无人看管的儿童区尽情享用垃圾食品。 看我的豆粒软糖牙齿。 游乐尽兴之后，你可以仰望照射在圣幻山山顶的夕阳，那座坚不可摧的大坝足可以确保各位安全。今天的客人来自五湖四海，远到中国，进至西弗吉尼亚，估计还有。 弗林特，你快来看看这个！ 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在直播开幕式吗？ 出问题了，食物变得越来越大。 我知道，多好啊！大号食物大家喜欢都来不及。 弗林特，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萨姆， 万一事情失去控制怎么办？ 哼，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大家都喜欢我的发明，你怎么就不能为我高兴？去干好你的天气预报呢！真是的。 闲话少说。接下来就请出本镇的英雄，和我齐如父子的弗林特和狗大。 耶！谢谢，谢谢各位。 我的大侠，签个字吧。 谢谢，耶！ 你就是我的英雄。 弗林特，把你手里剪彩用的剪刀拿过来。 可是，不， 给你。 不，你不能拿走。不，我是弗林特宝宝。呀哈！ 快穿上衣服吧。 怎么能这样？ 动手吧，弗林特，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是椒盐风，香叶。 看着点 儿。哎，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不！哎呀！ 小熊糖， 现在可不行。 要点调料吗？ 好。 弗林特， 我是萨姆斯·班克斯，从美食圣地发来现场报道，一场意面龙卷风 之下。哦，萨姆，嘿，我们倒是愿意瞧瞧龙卷风，不过你怎么这个打扮？ 帕特里克，数名儿童被西红柿飓风困住了。 我肚子好疼。 帕尔，嘿，那是什么？是发带吗？好像有好多年没见到这玩意儿了。 我们正经历一场气象灾难。 哦，我们稍后再回到这里，但愿萨姆能比现在漂亮点儿。哦， 斯蒂夫，我们只要发送种植指令，然后再把……哦，你在这里干嘛？ 我都点了十分钟的餐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得关掉机器，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啊！ 哦，没那么严重。 不，这我 好了，我该走了。 可以用终止指令切断传送代码，发送终止指令。 我又回来了， 还得按按钮。 好玩，好玩。 我要拿甜菜招待你。 那是水萝卜。现在我们对机器彻底失去控制了。你到底点了些什么？ 拉斯维加斯式的无限自助餐， 软糖豆、吸管、果汁、软糖、椒盐卷饼、寿司、芝士汉堡、椒盐卷饼、煎蛋、沙拉、草莓、果汁。 大家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来人呐，帮帮我，帮帮我，拜托了，我儿子出事了， 得找个医生。这里有谁是医生吗？有吗？ 我是医生。 你是？ 我在危地马拉是医生，来这追求美好生活的，这决定真不错。 他怎么样，医生？ 因为暴食昏迷了。垃圾食品过量，我需要跟芹菜，要快。 给。 老爸。 哦，卡尔，卡尔，我爱你儿子。这一切终于都挺过去了。 不，还没过去。和接下来的相比，刚才那场龙卷风就像是个开胃小菜。Manny， 接通信号。开始。 报道不错，嘿嘿，四眼妹。 别吵，帕特里克，我们即将身处一场完美的食物风暴中心，风暴将蔓延至全球。 我计算了风暴的克里奥里加速效应，首先将袭击纽约，随后是巴黎，然后是中国的嘉峪关长城。四小时之后，整个北半球将变成一个大餐桌。 林特，弗林特， 嘿，老爸， 你在干嘛？ 我想帮大家，结果却搞砸了，毁了一切。我就是个垃圾，所以，我把自己给扔了，和这些愚蠢的发明一起扔了。这是个垃圾，这个是垃圾，这个也是垃圾。 听着，儿子，当你的船开始倾斜的时候，如果开不起来，你知道。 别担心，老爸，我明白了，妈妈看错我了，我不是发明家，我早就该听你的话。 哦，下雨的时候就该穿雨衣。 爸爸，你知道我听不懂那个什么比喻。 什么？实验服？ 来吧，史蒂夫，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了。下载指令，重新设计可视组装，切割，焊接，锻造，连线， 帮忙 测试，搞定。汽车二号，新增机翼。 哎，我梦到过这个情景。 我的头被空气粉泡住了。 向大家道歉，尤其是你，萨姆。我有个计划，这个 U 盘里有一个终止指令，我飞到那个15风暴中心，把 U 盘插进机器，把它彻底关掉。同时，你们撤离小岛，大家一定要…… 这全是他的错，抓住他！ 造成现在的局面是我们自己的错，我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听着，我跟你们一样生他的气，实际上等他出了车，我要好好赏他一个耳光。我知道是弗林特·洛克伍德制造了食物，但这是我们要求的，现在我们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 谢谢你，艾尔。 啊， 抱歉。 应该的。 大家一起造船去！ 造船去！ 我跟你一起去。你需要个人在风暴里给你导航啊。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萨姆，真是对不起。 你说什么？ 我以为我们 不 好吧。 你需要一位副驾驶员。 你会开飞机？ 是的，我还是粒子物理学家。 真的？ 不开个玩笑，我是喜剧演员。 开始行动吧。 我也要去。 布兰特，已经够了。 不，我一定要去。我从小就笼罩在荣耀的光环之下，可那都是过眼云烟。或许在天上，我能明白我到底是谁。 啊，已经很挤了，所以， 耶，布兰特， 出发。 祝你好运。 豌豆汤雾 ，Manny， 开动雨刷器。 数据显示，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食物云团，简直像是一个 巨大的四喜丸子。 水汽从顶部进入，食物飓风就从下面出来。 幸亏我带了尿不湿。 有谁叫披萨了吗？啊！ 挂完， 披萨在追着我们飞。 有意识的食物，这不可能啊！ 除非分子结构已经变异成了超级食物。 并且从基因层面设计程序保护美食天降机。 披萨，披萨，披萨！ 啊，真够险的！没了这个程序，我们就彻底歇菜了。 啊哦！提莫渔具店， 老爸，你没事，太好了。嗯，帮个忙，世界命运在此一举了。 好吧，指挥官，你要什么？ 去我实验室，进入电脑系统，给我手机发个邮件。 好吧。 我来开。 好吧。哇哦，比我强多了。 嗯， 好了，说说计划。萨姆和我从入口进入这个大肉丸，直接攻击天降机的中枢系统。 Manny， 你和史蒂夫待在飞机上，别玩喷雾了。一收到老爸的指令邮件，我们就能摧毁机器，然后在西边的通气孔碰头。嗯，离世界毁灭还有多久？ 还有20分钟。 只有20分钟？ 那布兰特宝宝呢？我做点什么？ 你待在这儿当行动代言人吧。开启舱口，飞车倒旋，走你。女士优先。不用。好的。啊！ 等等我。 好的，我能行。 只要能保持方向不变，就能径直通道。 像是落到某个排气孔里了。我们走这边，机器应该就在这个通风井的正下方。布兰特，该出发了。 怎么了？ 暖， 炸食物的油。 啊呀呀呀呀！便宜。老爸，好，太好了！在屏幕上有个标着终止指令的文件。 什么？ 把文件拖进我的邮箱窗口，输入我的名字，点击发送。 窗口。 这样，老爸，你看见那些小纸片一样的东西了吗？用鼠标拖动它。 拖动。 拖拽。 拖拽。 拖拽。 根本拖不动。 把鼠标放在桌子上拖。 他还是不动， 当然不会动，吵死我了！快快快，固定好帆，烤面包，我们没时间了！把船搬出去，快快快，我们能行，加油，快动起来！好样的，就该这样，大家都到码头去。 等等等等，我要发表一个声明。回见啦，蠢货们！一路顺风，你们慢慢享用吧。 失去你了， 宝贝儿！快抓紧了，卡尔！ 没有。我们得赶在风暴前头， 然后呢？ 点击发送。 弗林特，那个什么什么机就在下面。 老爸，快呀！ 发送，发送。好了。 老爸，老爸，听得见吗？老爸！ 哎，伙计们。 我觉得他们还挺可爱的，这个居然朝我过来了， 他打我吃了， 他吃了 布兰特。老爸，我被一群吃人的烤鸡包围了， 要是我见不到你，谢谢你把我引回正道，现在想明白有点晚了，再见吧。 老爸， 嘿，把手机还给我。 布兰特宝宝， 我不再是布兰特宝宝了，我是布兰特神迹，嘿，我终于能对社会有所回报了，嘿，嗨，阿达，嘿，撩阴腿，啊，嘿，嗨，嘿，快走吧，小发明家，去吧，去拯救世界吧！ 好样的，布兰特神迹，我们为你自豪！ 快走，快走，嘿，哈，阿达。 应该就在这个洞下面，是花生糖。 我们都对花生过敏，一碰就会休克的。 实际上我对花生并不过敏，只是为了让你喜欢我。 你难道以为说自己过敏就会更招人喜欢？ 也许。 软小胡子， 芝麻面包圈！ 我要多加芥末酱。 我说对了。 热肠， 怎么还要热肠？ 世界将被一个大的玉米碾成馅饼。 食物风暴正以罕见的模式袭击我们，首先受害的是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食物灾难将不断蔓延。 快呀，伙计们！啊！ 我把手机插进中枢系统，摧毁它之后，会拽两次干草根，然后你就拉我上来好吗？ 听起来不错。 你是不是碰到花生糖了？ 只是擦了一下。 布兰特，把萨姆带回飞机，快给他打过敏针。 稍等一下。 什么？不！ 放手吧，萨姆。 我不会就这样放弃你，布雷特，你会被困在下面的。 没那么严重，放心吧。 一定要回来，我们从头再来，我们到地下生活，拿熏肉做衣服。 萨姆，那个计划可不怎么样啊。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能失去你。听着，我喜欢你，真的。 喜欢？朋友之间的？ 不，是喜欢你的喜欢。 我也是，真心喜欢你。再见，萨姆。 坚持住，萨姆，曼尼医生有治你脸的药。嗨！ 野黄瓜，野菜，香蕉，草莓。 我在气孔处盘旋，情况不妙。 泡泡，小熊糖， 一起玩，一起玩，吃我呀， 吃我呀， 我饿了。 小熊糖，小熊糖，你不来也，你，我收拾你，收拾你。 他碰到花生糖过敏了。 上帝 啊。玉米。 抓，我记，我扔，我等，我飞。抱歉，老朋友，厨房关门了。呀！老爸，他不。时候就该穿上雨衣，还有喷喷鞋。 别去，那边都是鸡。 我理解。 不，没事了。 弗林特呢？ 我很抱歉。 哦， 你儿子是个英雄。 老爸， 弗林特，弗林特，你刚才断线的时候，如果有什么没说完的话， 啊，真是够费劲的。 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很惊讶，像我这样平凡的一个人，却有一个如此非凡的儿子。你很有才华，有新奇的创意，你的实验室令人惊叹。你妈妈她一直都知道你与众不同，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一定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总是拿鱼竿给你打比方，其实我是有话说不出来，我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爱你，儿子。 我也爱你，老爸。那我们刚才…… 刚才你是要吻我吗？ 那你会接受我吗？ 干嘛不试试看呢？ 因为我怕我主动了你又拒绝我。 少废话。 这船实在是太不抗吃了。 Thank you.